开场曲来自飞儿乐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Fly Away 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当年我觉得可以收藏在任何人 MP3 当中的一首歌曲，可以不断的去被单曲循环啊。虽然说现在飞儿乐团有了一个新成员的重组啊，当然很多人会说可能跟当年不太一样了，但是就是这样的青春的味道也在不断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一些新意。我们也期待新成组的飞儿乐团能够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或者在音乐的创作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活力。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依旧为你准备了更多的好歌。 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敏锐，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自汪峰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摇摆，说实话真的是好久好久没听了啊，反而这样的一种呢，带有这种非常强烈古典的摇滚的音乐 Rock and Roll 的感觉，你会觉得它可以在一瞬间点燃你心中的那种明灯一样的感觉，然后呢，让你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哪怕你和我一样对汪峰就是无感，但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吸引到你。而且在最近的东京奥运会当中，不管是看任何项目的比赛，你都会发现每一首歌都在为他们庆祝，都在为我们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去庆祝获得的每一枚奖牌，不光是金牌啊，其实银牌铜牌也是每一位选手五年来的一个实力的证明。所以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陆续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有趣或者说精彩的看点，期待下半时段的歌曲吧。 OK， 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你好，我是思萌。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true that everyone I knew was waiting on a cue to turn and run when all I needed was the truth. But that's how it's gotta be. It's coming down to nothing more than apathy. I'd rather run the other way than stay and see.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看点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啊。你看昨天我也跟各位分享过了关于一些举重方面的心得呀、体会呀等等的。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世界级的赛场当中，你也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举重队的实力是非常不容小觑的。比如说最近已经陆续拿到金牌的石智勇啊、吕小军啊、李文文啊等等啊。你看石智勇是73公斤，抓举呢是166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64公斤，获得冠军，拿到金牌，并且还同时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而吕小军这边呢，作为81公斤级的选手啊，也是中国举重队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现役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一名老将了。你看今年是刚好37岁，而且是赶在这个奥运会期间过了自己37岁的生日。所以吕小军呢，虽然说在最后的挺举210公斤没有起来，但是啊，你看他在204公斤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锁定了这个金牌，将它稳稳地拿在手里面了。所以你看在赛场上面，通过他们的那种呐喊，他们的那种力量的爆发，他们对于杠铃的征服，对于运动精神的诠释，其实也在感染着我们。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可以像我一样，逐渐的热爱上举重，关注举重的我们的这些中国的运动员们。然后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推荐一个这个纪录片啊，分别是为男生片和女生片，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东京奥运会赛前纪录片出征，你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男子举重队、中国女子举重队更多的故事，领略到这些在钢铁意志的背后一个一个的生动的英雄形象。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为你准备就绪。我想你是沙发，谁怎么跟他一起？如果莫名其妙你们又复合了，我是对着鞋重新把他忘了。如果你现在不需要等到端午节，你要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随时给你。身体过来的爱情，请把它忘记。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You saved my life. Now protected, but you're around, yeah, you save my life. You make me feel so incredible. You and I feels unbelievable. You make it so undeniable. A million heart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lets it love like I'm glowing in the dark. A million heart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lets me up like I'm glowing in the dark. This is my confessional. 7 seconds till I hit the ground, but you saved my protected when you're around, yeah, you save my life. You make me feel so incredible. You and I feels unbelievable. You make it so undeniable. A million heart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loves. Till I hit the ground, but you saved my life. Now I feel indestructible. So protected when you're around, yeah, you saved my life. Oh,

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上午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开始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来叨扰。这次降雨具有雨量分布不均匀、局地性强、伴有强对流天气等特点，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还是不能大意。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山区雨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后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30到28度。最近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天气偏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但是出门的话还是要采取一定的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